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说到照顾宝宝的保姆，估计很多新妈妈都请过，但是一年内换过5个保姆的人可能就不多了。而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新妈妈，可以说是通过保姆而重新认识外面的世界的。 晚上好， 欢迎光临。 你就是那个有意思的调酒师吧？我只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可以免费给我调一杯酒，是吗？ 是啊。 嗯，那我得好好说说我的故事了。而且，我感觉自己快一辈子都没喝过酒了。今天，你得好好给我调一杯。 哦，很久都没喝过酒了吗？ 谁让我是刚当妈的人呢？好在孩子已经过了哺乳期，我也终于可以找个机会出来轻松一下了。 嗯，真是不容易啊。那今天您是想聊聊自己做母亲的故事喽？ 哦，不是聊自己，是聊保姆。 保姆？ 你是不知道啊，我请保姆的故事跌宕起伏。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大咧咧的，其实在生孩子之前我过得可封闭了，根本就不怎么和外界接触，也不愿意和人交流。可是生完孩子之后，我才发现不和外面进行深度接触，这日子就没法过。 为什么呢？ 因为养娃真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儿，你必须要逼着自己和外界建立联系，甚至和老公和双方父母的关系都得重新调整，而其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保姆。 和保姆的关系很难处理吗？ 哎，在桃子啊、哦，桃子是我们家宝贝儿的小名儿，在他1岁之前，因为种种原因吧，我找了好几个保姆。这可是我第一次和那么多陌生人亲密接触，甚至同床睡觉啊。好在我挺幸运的，接触到的都是好人，虽然当时觉得简直要抓狂了，不过事情过去之后啊，回忆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那、哦、这是您的柠檬水 啊、哦、好，谢谢。 不着急，咱们慢慢聊。 其实啊，我早就知道北京请好月嫂挺难的，得排队。 是啊。 所以我在怀孕5个多月的时候，就通过朋友介绍订了一个月嫂。她是个小个子的东北女人。见面的时候呢，她还带了自己曾经照顾的小孩的影集和各种证件。我觉得挺靠谱的，就跟她订了。结果我们家桃子比预产期提前了3天出生。 可是我在联系这个月嫂的时候，得出了意外。 啊，他来不了了吗？ 他突然跟我说他自己的母亲去世了，他得回家办后事，然后就给我推荐了一个新的。可是我觉得吧，特别像个借口 啊。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可不是吗？我也没辙了，只好告诉新月嫂医院的地址。当天下午他就来了。哎，不过你别说，这新月嫂也挺能干的，她一进病房就抱着桃子各种夸，还给我按摩，还给桃子抚触，忙来忙去的。那个时候我们谁也没见过月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就任由她忙。这个月嫂还挺爱干净，每天洗洗涮涮的，给桃子晒的每一样东西总是扯得笔直笔直的。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啊，她不太适合做月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晚上睡觉太死了，怎么叫都叫不醒。有时候啊，我都懒得叫了，夜里喂奶什么的我就自己做了。她早上起来以后吧，也挺不好意思的，可是道歉归道歉，到晚上她还是睡得死死的。 这倒是个大问题啊，请月嫂不就是为了能分担妈妈夜里的负担吗？ 对呀。还有啊，就是她太敏感了，可能他觉得保姆这工作有点丢人，总是特别的敏感。有一次我忘了因为什么事儿说了他一句，嘿，他眼圈马上就红了，而且他还经常端着架子。虽然我知道他是农村来的，但是他从来不承认。直到他走了以后我才听人说，其实啊，他挺命苦的。18岁的时候嫁了邻村的一个帅哥，就图人家帅，没想到对方是个家暴男，他被打得躲回家，对方还打上门来了。 啊！ 后来吧，好不容易离了婚，但是前夫还是经常来骚扰他，所以这个月嫂才会出来做活，为了躲前夫。再后来他又处了个对象，还是个帅哥，没想到这个帅哥又是有老婆的。 唉，也是个可怜人啊，但是太敏感又睡得太死，确实不适合做保姆。 是啊，我觉得她自己也不太想做这行，最后是她那个男朋友把她接走的。唉，但愿那个男的有点责任心吧，是真心打算和她重新开始一段婚姻。她精心地收拾了半天，特别幸福地走了。有时候我也想，我宁可事后不知道他的那些感情经历，真想让他就定格在走的时候的那种快乐里。 那第二个保姆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哦，第二个保姆啊，那是桃子的爷爷从老家带过来的，是他的初中同学。这个人很早开始就一个人过了，自己养活女儿，又带大了外孙女儿，现在在卖保险，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做。桃子爷爷一邀请他就来了，他一来就自己找了块抹布把家里给擦了一遍，顺手还把桌子上一张几百块钱要报销的单子给我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啊，这也太莽撞了吧。 可不是吗，这个开端就挺心塞的。他待的时间也不长，但是留给我的回忆，哦，实在是太糟糕了。桃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的不喜欢他，只要他一抱就哭个不停，所以根本没法指望他哄孩子睡。他也不会做饭，每天就坐在沙发上给自己的外孙女儿织毛衣。 啊！ 从早上7:30一直到晚上10点，他几乎一直都在看电视。嘿，自打他来了以后，我倒成了保姆了，每天坐床头一动不动地抱着我们家桃子睡觉。 这样下去怎么受得了啊？ 是啊，我觉得日子简直苦到家了，我都不记得跟我老公发过多少次火，哭过多少次了。 最后把他弄走也费得老鼻子劲。 毕竟是公公的老同学，这种事儿很难开口吧。 哎，但是好歹终于给请走了。他待了大概两个多月吧，是彻底把我给搞崩溃了。我每天都一万次的想离婚呢，我差点就抑郁了。 哼，真要恭喜你，终于摆脱了这位操心的保姆了。那下一位又是谁呢？ 哦，第三个保姆是刘阿姨，她也是之前那个没来成的月嫂介绍过来的，他们都是老乡，都是辽宁阜新的。我后来呀，也是看书才知道，阜新产煤。可是那阵子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一些单位不景气，政府呢就开始组织不少当地的妇女去学做保姆。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桃子的人生就这样机缘巧合的和一个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地方联系起来了。 这样不是很有趣吗？ 是啊，不和他们接触，我的世界永远都是眼前小小的一片天。刘阿姨来之前啊，我正处于焦虑的顶峰，因为当时还有两三周就要上班了，保姆要白天独自在家照顾孩子，我必须得找一个靠谱的人呢。 那么这个刘阿姨表现得靠谱吗？ 你听我说呀，她来的第二天上午，哎呦，我都不记得发生什么了，反正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儿，我的这情绪彻底是崩溃了，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大哭。刘阿姨呢，她就过来安慰我，她说你放心，之后有我在你就好好的，只管喂奶就行，所有的活儿都我来做。她说起话来特别的温柔，可是呢又有一股特别安静的力量，而且她可真是说到做到。之后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家，他很快就把一切事情都接手了。他以前是在厂里做会计的，从单位离职以后呢，在家里开过饭馆，所以这干活啊手脚麻利，做饭味道也特别好。我上班之前嘱咐他一些注意的事儿，他还特地说呢，你放心，我肯定是你在家怎么带孩子，你不在家也怎么带。 嗯，看来啊你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保姆了。 哎，不容易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家桃子已经稍微可以放下来睡一会儿了，但是刘阿姨呢怕放下来她睡不好，还是一直抱着，醒着的时候呢就只给桃子看各种东西，给她听歌念儿歌，等我下班回来她立刻就进厨房做饭，我们俩轮流吃完饭，她马上就给桃子放水洗澡，洗完澡又洗衣服，然后他再去洗碗收拾屋子。哇，这日子过得顺畅多了，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感觉他真是把桃子当自己的孩子带啊。 不过这么好的保姆还是没待太久，过年之后他就没再回来，他说自己的儿媳怀孕了，需要准备伺候月子带孙子了。唉，虽然心里还是有点不痛快吧，不过有了这个保姆的经历呀，我还是觉得安心多了。我就想下一个保姆应该也不会很差吧，于是我就托了之前介绍刘阿姨来的保姆再帮我介绍一个。嘿，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个介绍人竟然自己来了。 就是你刚怀孕那会儿说要来，但最后因为母亲去世没来成那个阿姨吧？ 对对对，你说说他之前没来的那个理由是不是听着都像是编的。所以啊，我对他心里还是挺打鼓的。不过带孩子他真算是一把好手，毕竟嘛他当月嫂已经有十年了，但他只来了一天，我们就把他亲自来的理由给搞明白了。原来呀，他接的下一个活还有大概20多天才开始，又因为跟他老公闹别扭，她在家实在懒得待了，就干脆先过来玩着，反正这个活儿对她来说挺轻松。 这还真是， 哼，她待过的人家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啊在哪儿都混得开，说白了整个就是一人精，加上她又经常给别的保姆介绍工作， 呵，天天短信电话不断，照顾孩子对他来说是安排工作的空隙里干的事儿。 啊？ 刚来的时候，他就信誓旦旦地说，已经给我们找好了两个优秀保姆候选，可是没想到，等到他要走的时候，又都出了幺蛾子。说候选人，一个因为身体原因需要在医院待两天，一个呢，又因为家里的事儿暂时出不来了。 好家伙，这不靠谱的人，看来什么时候做事都不靠谱啊。 哇，当时我真的是火了，我跟他大吵一架。最后，他托人给我们找了一个他之前也没见过的保姆。而当时马上春节假期就要结束了，我和老公生怕这个保姆有问题，就赶快去买了个摄像头回家装上，这也是我找的最后一个保姆了。 看来他没有让你们失望。 是啊，总算是踏实了。这个保姆啊，我跟你说，他的名字特别的好听，叫玛瑙。对了，他还有个姐姐叫珍珠，有意思吧？玛瑙长得还挺好看的，皮肤特别的白。他们家是山西农村的，说是以前日子过得特别苦。他当时是43岁，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21了。别人一听说他有两个儿子，就知道这家的日子富不了，也不太愿意把闺女嫁过来，所以呢，他是为了给儿子攒结婚的钱才出来做保姆的。他没什么心眼儿，和桃子还挺投缘，跟我相处的也挺好的。其实啊，她老公不愿意她出来做保姆，但是也知道家里没办法。当年她生两个孩子，坐月子都靠自己，这么多年也是吃过不少苦， 不容易啊。 所以我很感慨呀，过着这样的生活的人，名字居然叫玛瑙，而且她长得那么漂亮。大家不都说美女的生活会比别人容易些吗？但在她这儿好像完全没有占到便宜。不过她也不抱怨，也从不拿自己的长相当回事儿，就这么心平气和地熬着日子。 她现在还在你们家吗？ 啊，她已经走了，后来到了夏天，我妈退休了，能过来帮我带孩子了，所以呢，我们家也就再也不需要保姆了。不过我们还有联系，他时不常的会发微信给我，说想念我和桃子。我也经常叫他来玩，他也一直没来过。怎么说呢，这五个保姆虽然都是我生活中的陌生人，但机缘巧合之下竟然能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所以不管他们表现得如何，但至少都让我这个新手妈妈获得了不少经验，也让我的性格变得开朗了不少。 是啊，都说孩子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我看这其中保姆的作用也不小。 说的没错。好啦，我的故事讲完了，还算有点意思吧。 确实是一段很有趣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了，我将为你调制一杯最合适你的鸡尾酒。喏，这是您的鸡尾酒。 哦，谢谢。这是， 虽说你说自己已经可以喝酒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这杯不含酒精的鸡尾酒更适合你，它是用橙子、酸牛奶和石榴汁配成的。 嗯，很贴心嘛。不过为什么你觉得这杯酒最适合我呢？ 因为它的名字。 名字？ 它的名字叫乳名。你宝宝的乳名叫桃子吧？他的乳名不仅你和你的家人叫过，那些保姆也都叫过。我相信不同的人对桃子的乳名的呼唤都带着不同的感情和期待，那种味道应该是酸中有甜吧，而这也是这杯酒的味道。 是啊，不仅做妈妈本身的感觉有酸有甜，那些保姆的人生更是如此。他们抱过很多人家的孩子，那些孩子也都有自己的乳名，一些人的命运就和这些乳名联系在一起了呢。这样的缘分真是不可思议。谢谢你，调酒师，等桃子长大了，我会带他来你这儿坐坐的。好好经营啊，可别中途关门了。 放心吧，到时候我会给桃子调一杯属于他的特别饮料的。感谢收听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本集内容改编自每天读点故事 APP 独家签约作品《保姆》，原作于燕，改编制作陈寒，配音海燕、陈光。明天晚上9点，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真实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光影流声》。 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是昌平区小唐山镇火牛坊村花波大鼓的第五代的传承人，我叫韦栋，我今年68岁，这一生培养了上一代的血脉。 郝维栋老人虽然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说到一生培养了上百位学员，很是骄傲。另一位花波大鼓第五代传承人高如常今年71岁，他从10岁开始练习花波大鼓。 鼓既是指挥，它也是表演，所有打官都是听鼓的，鼓一错就换，鼓一听就停，鼓师你往这一站跟天神一样，活这脖子你得打响喽，你还得跳啊，这叫鼓波舞三位一体。